机会，心情一飞冲天，带你的烦恼一位，每次再故意跌倒，无奈一点高潮， Baby 想给你爱的鼓励，在你需要的时候加油打气， Baby 想给你是一首歌，让你听得好甜美。